国际社会界强烈谴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河南州县委国情院的杀人鬼，针对朝鲜最高首脑部进行穷凶极恶的国家级恐怖阴谋活动。在德国柏林有集会举行，揭露并谴责了特大型恐怖分子卑鄙的阴谋活动。会上讲话人说，通过恐怖阴谋活动也可以充分了解到美国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策划种种毒辣的阴谋，不管敌对势力的阴谋活动再猖獗，朝鲜人民都会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勇往直前，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在西班牙也有集会举行，由人民共产党主办，白俄罗斯和孟加拉国的政党团体以及埃塞俄比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追研究委员会、南非马普马兰加省主体思想研究小组主席等各国进步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分别发表了声明、谈话和文章。